几内亚主体文学思想研究会会长和尼泊尔记者协会主席近日分别发表谈话，表示祝贺朝鲜成功进行火星14型洲际弹道火箭试射。